你记忆的速度，我以同样的心，假如潮水曾经在我们分离的日与夜，讲故事完完整整讲过一遍了，回旋的曲律，缠绵的论述，声响，一种条条赶赴的姿势。在持续转凉的海面上，如百鸟飞越船行残留的痕迹，深入季节微弱的气息。假如潮水曾经，我以同样的心。这首诗是杨牧的作品《故事》。我想念这首诗，大家已经都知道这个消息，就是杨牧先生在前两天过世了。然后刚才的这首诗就是杨牧根据菲利普·格拉斯的这首曲子写的一首诗作，也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叶云平指定播放的。Hello， 云平你好。 大家好，菲利普，大家好。 云平有点低沉。啊 对，这个时候心情当然不会是太好了。 嗯 对，那其实也是蛮，也谢谢光夏，对，愿意在那个节目的一开头接受我这个临时的要求，然后也非常有默契的，我并没有说希望光夏可以念这一首，但我心里这样想，对，但是光夏就很有默契的念出来。对，那也以这首曲子跟这首诗来纪念杨牧先生。 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叶云平，然后我觉得杨牧的作品对很多人都非常有影响力。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因为他的作品几乎我们是从教科书里面就读到他的作品。 是。 那我知道因为云平也是跟杨牧先生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因为他的诗作大部分都是你们的出版社发行的。 是。 那你可以跟我们谈聊聊他吗？ 其实当然这两天有其实有非常多前辈跟老师们对于杨牧老师在文学上或者是文学创作艺术上的成就都有非常多的琢磨，然后资料也都非常的多，我想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因为我毕竟对杨牧老师来说是一个晚辈，真的是一个很小的晚辈，然后接触他的作品也比较晚，那对我自己而言，他对我而言就是他是一个这个温柔和蔼可亲的长辈，远超过于一个这个诗人大师的那种感受。我觉得就是我从小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和蔼的叔叔伯伯。对，那其实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种在私底下的完全没有所谓大师的架子。而且他在这个他其实蛮喜欢批评时事的。对，小时候都会被他那种坚定跟这种理性分析的态度觉得就是很受这样子的影响。对，那我想这个也是我比其他人有多一点机会可以稍微的接触到杨牧老师不同于在文学创作的一面。 刚才这首诗作就杨牧根据菲利普·格拉斯的曲写的音乐， 是 好像真的就在其中看到那种时间跟空间的交错的流动的感觉。 对，就是因为他其实这首诗有说他是用韵这首，但是也有这个评论者分析说，所谓的用韵菲利普·格拉斯这首曲子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用什么韵脚啊，是他其实用潮水的一个意象。不停的来回的反复拍打岸边那样子，然后当然 Philip Glass 这种 minimal 的表现，所以它是取决了这种意象来做整体的灵感的发想，我觉得这个也是 至少我在读到这首诗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诗跟音乐可以做这样的结合。 嗯，我们就来继续听这首曲子。先生，刚才叶云平说的那段话让我就很觉得我们这一代，因为叶云平跟我的背景有点类似，因为我们父亲那一代他们都是几乎像是同一个圈子的，这个圈子不大，在台湾 是， 然后彼此都是互相认识，然后我们几乎都有机会看到现在的这些大师们或者是一些前辈们他们年轻时的身影，然后你不禁就觉得我们好像就眼看着历史在眼前流过，就是我们见证了很多难能可贵的事情，那包括我觉得不只是我们的家庭关系，我觉得台湾的一整代人都有机会见证到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时期，好像每一件事情你现在回想起来都好像值得把它好好的把握，不管是用写或用记录的方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第一段的主题，因为云平他传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对这太重要了，就是角头唱片，角头音乐，然后我心想说角头也20年了，我也感觉我好像就是见证角头音乐的一步一步的痕迹，作为一个听众 是啊，你基本上算是跟角头也可以说差不多时间出道的，你稍微早一点点啦， 对， 小时候稍微晚你一点， 对，我想小伙子还敢说自己出道怎么样？所以角头唱片我们知道，就是他的这个负责人就是张四三， 是。 那因为今天云平要放第一首，前两首都是张四三的作品。 第二首其实不是，但是我们等一下再来细聊。对，第一首的确是四三自己的作品。那今天其实要算是做一个角头音乐20年的小集，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因为其实他们最近本来就一直在做类似的这个宣传活动，因为他们去年拍了纪录片，也出了书，然后来纪念他们这个20年。所谓的角头20年的时间是从1999到2019这样算哦，所以他们在去年就拍了纪录片，出了书，然后纪录片也在去年的金马影展就有做第一次的放映，然后也会在下周末好像做一个比较中南部的巡回式的放映哦，所以好像还有一点点票，对，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角头的脸书看一看哦，所以其实他们最近一直都在做一些算是官方的宣传活动，但是因为我这个今天这个节目并不是跟他们 say 好的，是我个人对我自己想要来，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角头，然后想要来做一个他们20年的这些精选，所以今天放的歌应该都不太会是在一般角头的官方宣传上面常可会听到的曲目，包括第一首张四三的歌，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他的第二张专辑，其实是讲说实话，四三的第一张专辑的市场性已经不是很好了，但第二张知道人又再少了一些，但是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张四三的音乐创作，可以这样说，大部分人认识四三都是因为他是角头的老板，他做了很多活动什么事情而认识。 我喜欢张四山，是我先喜欢他的音乐， 嗯， 才喜欢他的人的，所以我始终把他当作一个创作人，多过于一个经营者来看哦。那他的第二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歌，叫《男人的背后》，然后也有一点点这个巧合，就是他跟上一首 Philip Glass 一样，他都是只有钢琴伴奏的曲子。 嗯、 那当然，两首歌的感觉很不一样。 嗯嗯，我们就来听看这首歌的有趣的名字，叫做《男人的背后》， 是 张四山的作品。所以他前面是故意用好像泡水的钢琴， 对，就是说好像我据他跟我讲的，好像某一次不知道下雨还是台风什么， 嗯， 反正脚头公司漏水了，然后把那个钢琴给泡了，然后他想说，嗯，刚好写这首歌，他想要怎么来编的时候，发觉这个泡过水的，然后几乎可以说是坏掉的音阶歪七扭八的钢琴，好像蛮符合这首歌的意境，所以有了这么样的一个做法，嗯嗯， 来听听看。 可是，在我的背后，除了长了一些青春痘，摸起来有一点苛刻，好像什么也没有。 今年他又来找我，怀里抱着小孩。说他想要出走，问我男人的背后需要些什么。他躺在我的背后，留下你宽阔的哀愁。感到有点恶臭，男人的背后不是你想象那么丑陋，也会浮现女人无法承受的温柔。男人的背后偶尔也需要一些借口，悲伤的脆弱。 是张四山的作品《男人的背后》， 然后里面用的这个钢琴呢，就是一个泡水的旧钢琴。 嗯， 然后刚刚就跟云平在讨论说，哇，他真的很敢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乐器，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觉得这个音色不完美等等的，可是他就是可以去做这样的实验，而且你听他唱的方式，就是他完全是豁出去的唱，就是个很真情的流露吧。 嗯， 然后好像不太两个都歪歪的东西，可是摆在一起就好适合。 是啊，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还问他说，哎，你这个钢琴音色是怎么弄出来的，就是他还说哪有弄，就是就是钢琴泡水就弹下去，哎，觉得哎好像跟这首歌的感觉是搭的一种。男人背后这首歌，或者是四三的这第二张专辑叫做那个真卡爹妈，这是才是算是他的第一次中年危机的一个作品吧。所以整个专辑的调性都蛮走向这种有点不知何去何从，然后对于未来有点茫然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哦，但是又带点自嘲的，这种自嘲式的或者是讽刺的，这是张四山最厉害的一个创作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搭配这个钢琴真的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音乐人敢这样子去试。但是刚刚也跟光夏聊，就是我们想起来各个好像都很奇怪的元素，或者是这样做下去会可能有点荒谬的事情，在张四山这个可以说他神奇的整合能力之下，组合在一起往往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他的第一次中年危机，你说那时候他也不过就是34岁。 是的。 然后还有接下来还有不同时代的中年危机。 当然了，这个我们其实也是一样了，我们自己在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其实我们可能从学生要面临啊考试啊，或者课业啊，这个人际关系啊，情感，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不同要面临的危机了。 下面这首曲子其实严格来说他这首歌不是他写的，然后而是一个下期预告，然后里面的音乐是陈建年的作品。 对， 嗯， 好，这又是一个我觉得43是一个又是做了一件应该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刚刚放的那首男人的背后，这是收录在2000年的43的第二张专辑里面，但是我们现在要倒回去听他1999年发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的内分泌有点失调。那这整张专辑当然都是43自己的创作，唯独有最后一首歌他竟然放了一首，这严格来说能够算是一首作品，等一下请听众来评断。他就是有一种他在帮这个角头之后要发的陈建年的专辑做一个预告。所以里面有43的口白，然后有一段陈建年自弹自唱的歌，然后他就会跟这个听众说这个我们马上要发行陈建年专辑等等的。这个怎么会，就是说你会在一个A 的专辑里面听到 B 的专辑的音乐而且预告，这个是唱片行业里面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做法。当然这是某一种，这有某一种电台的，这个43很擅长这种电台预告或广告的宣传手法，这样想的话当然就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放在真正实行在专辑里面，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 真的耶。 对，然后我那时候问他，他说哦，因为放在别人的专辑来预告建年的话，别人一定不肯，觉得这在乱搞，所以我只好放在自己的专辑来做这件事情。 真的太有趣了，我们就来听一看张四三的下期预告。 台湾 Colors Music TCM。角头音乐第三号即将推出来自台东卑南山下卑南族青年警察陈建年的创作音乐作品，其音乐具有浓厚的东部蓝调乡村色彩，仿佛让人置身于一望无边的花东海岸。 哦，那路啊， 创作生涯里，他的歌曲早已在各部落广为流传，而他的吉他弹奏更是深受国内许多乐团朋友所欣赏。对于喜爱弹吉他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哦，伊那鲁湾，伊呀那呀。首歌希望你听得很快乐，要是你愿意，希望能够和我一起唱。哦，伊那鲁湾， 角头音乐003，陈建年的创作音乐作品即将出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是啦。 哎呀， 这什么歌？ 好，我这个乱编的啦。 哎，很好听。 我还要唱。 哎呀，你看那个星星，那是月亮啦。哎呀，笨的哦。 马上被打。 星星。 你看那个飞机，那个是流线。哎呀，没有学校嘛。哎， 为什么没有学校？ 没有了，不是老人了，有时候骂小孩子啊，那讲国语都比较土嘛。 我们听到这段是张四三的作品里面的下集预告，里面就听到陈建年的声音。 是， 然后云品说，其实这个版本是建年唯一的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是才在 自己 专辑 海洋的专辑。 对，然后但这个版本是独一无二的。好有趣哦。我们今天请好朋友是叶云平，然后他在带来一些角头唱片、角头音乐，他们成立20年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歌曲选曲，然后你可能不见得平常可以听得到，然后这云平选曲都有他背后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多认识角头唱片这家很有趣而且很传奇的唱片公司。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角头的台湾铁虎兄弟他们的作品，然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我才不管什么立场，后卫是现状，聪明人只看长高，而这都是俺不能否认，人生还不就这样。当我在台北101大楼的四周开车兜风，叫着我的 ODA4， 而目光马子显高见小，不用多说，那就换一台 BMW 7500。看你要怎么做才可能，其实比我有钱人还穷，只要 money 你可以跟我一样，而这种现实状况不知可我没有想过，而这种社会又不等你来抱怨，只要有钱我就他妈有地位，传统当然是没罪，可是他的那个。 好，没事，我只在确认一下这个 jingle 有两遍。好，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叶云平，刚才听到了角头音乐一些很有趣的作品，特别就是来自老板张四三。张四三是充满想象力的人诶，然后他你仔细听他做的很多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我觉得在比如说从1998年开始角头唱片，然后他做的每一张曲子都好，做的专辑都好像是一个游戏，然后又像个实验一样。然后但是我如果回顾，就是你们出版一本书叫《我恨流行20年》的书，里面有云平选了20张专辑，然后随便一 看里面很多很经典的作品，这些名字我们都叫出来，比如陈建年啊、板奈啊、或者是四分卫啊、还有这个我里面比如五月天早期的作品啊等等， 那个爱国歌曲，或者是甚至少年爱国，苏打绿的出道歌也就在角头的少年爱国合集里面。 对啊，然后还有很久没有进我了你啊、然后那个是国家音乐厅，整个大家爆满轰动，站起来鼓掌不想走的这种作品，这都是角头唱片他们的制作物。那我们现在要听到这位歌手是角头里面很重要一位歌手班奈，要听的是他的现场录音。 对，其实当然角头音乐早期有很的出版的专辑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块，当然是大家所熟知的所谓这个台东卑南族南王部落的这些很精彩很厉害的歌手们，原住民歌手们、那当然这个其实角头音乐的第一张就是原音社，原音社不只是卑南族啦，就是有以原住民为主的这个歌曲，当然再来大红的就是陈建年。那陈建年在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住民的歌手就是板奈，但是很有趣的是在陈建年的海洋跟板奈的这专辑里面，他们唱的语言却大部分是以所谓华语为主，并不是说他们就要唱母语，甚至板奈是很晚很晚，他本来是一个不会讲母语的，或者是几乎不会讲母语的这个卑南族人，然后但是他到后来才比较回去寻找这种所谓原住民的根源文化，但他出的第一张专辑2000年泥娃娃却大部分也是唱华语的。那其实板奈的故事非常的长而且曲折，高低起伏很多，那以后也许有机会再说。那其实今天选了一首板奈的歌，我有点故意啦，我故意选了一首不是板奈的创作，它是翻唱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现场版。那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我真的是直到现在为止我的每一次听我的震撼都还是很大， 真的 一个真正有才华而且厉害的歌手，他最厉害的可以辨认之处就是他永远可以把任何人的创作，或者尤其他不是他自己的创作，唱出自己的风格，听起来就像是他自己的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过了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很经典，但是板奈的版本却绝对会让你吓到。 没错，我们就来听一看板奈的 live 版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那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求不得 这个 live 版本真的每次听都还是觉得很震撼，就是 Banai 的现场演唱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刚刚云平有提到一点，就是他我们可能刚好错过那段，就是他在间奏的时候就讲说你快乐我快乐这首歌很好听，但是有逻辑是有问题的，就是为什么在关系中为什么一定要你快乐之后我才能快乐呢？ 对啊，或者说为什么我要以你的快乐为快乐 嗯， 那我的快乐呢，我真正的快乐是只能来自于你吗？来自于或来自于另一半或来自于对方吗？ 嗯， 这是这的确是一个可以好好思考的问题。 真的耶。然后这个是法奈在非常早期在角头音乐所录制的一张 Live 的专辑、 嗯、 角头音乐他们最近是就像你说有纪录片的播放， 是 然后就是在北中南都有 对 场次， 是 所以也许大家也可以关注这个消息，因为导演是龙南嘛， 是 我看过他、 就是、海洋热的导演， 对那个真的超热血的那些纪录片，你看了就是会整个好像心中鼓动着什么，你想跟着做些什么事情。 是 我不知道这是纪录片你看过了吗？ 哦，我看过这个，当然跟海洋热是很不一样，虽然导演都龙南，那其实也蛮可以做一个对照，就是等于是这个将近二十年前的热血。但是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之后，有一种可能那些热情跟热血被磨掉了之后、嗯、一样是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或者说是不是要准备做一个结束， 嗯， 或者是说休息的时间到了， 嗯， 因为即使是像四十三这样子，我们认为他非常有想象力跟充满创意的这些创作人或者说经营者，他也会有一天觉得自己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嗯， 我是不是再也变不出新的把戏来了、 嗯、 这个都会在片子里面看到， 嗯，要去见证一下，我觉得一定很好看、 嗯、 这样听起来，因为就以我们听过角头的作品， 嗯， 然后他们的演出，然后这经由时光而延展的这个故事这么的真实、 嗯、 其实也就是在我们旁边发生、嗯、也就是我们的朋友们。下面这个歌手查劳巴西瓦里 介绍一下。 这个也是当然也是角头很重要的一个原住民的创作者。 嗯， 虽然说角头很多的音乐专辑都是以原住民创作为主，但是每一个原住民每一位原住民歌手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向跟创作力跟他的创意度。那像查劳就是他就是一个一直是说他当然是以花莲阿美族的阿美斯的母语为主，邦查语为创作的语言，但是查劳一直是给我有一种异国感很强的歌手、 嗯、 或者说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一直让我觉得他在做的是世界音乐， 嗯， 就他一直不以怎么讲所谓的传统原住民古调啊或者说传统原住民歌曲的这种范围为限，他一直想要往外拓展， 嗯， 去寻求跟其他的民族或其他的音乐类型做一些更大胆的结合。那到了查劳的应该这是第三张还第四张专辑叫做那个波利尼西亚， 嗯， 他竟然跑到了这个西班牙去跟西班牙的弗朗明哥的吉他手还有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克莱玛也是世界音乐家， 嗯， 等于是三种的这个不同的音乐的思考来做一个结合，也就是非洲马达加斯加、花莲阿美族跟西班牙弗朗明哥、 嗯、 这三个音乐元素结合在一起会是怎么样、 嗯、 这个就是查劳这张专辑在做的事。 我们来听一看查劳的作品叫板模工人， 对， 然后从有世界乐的感觉，但是这个主题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台湾的， 对，就是你在里面可以听到这个这些克雷玛的演奏的民族乐器，但也有很精彩的这个弗朗明哥的吉他， 嗯， 也有找到自己的这个很厉害的歌声， 嗯，听听看。 海も郷外答えあるのにやイパボタサロメアスパチサミサホラサイイパボタサロメア Pattaya, Hawaii, Kuhifang, Kumimu, Kungai. Tiny Lukura Tau, Kimi Churchur, Kitamiana, Makala, Makala, Kutaya, Machin Chang Ping. 查劳巴西瓦里的作品里面有各种不同乐器，像我们最后那段竟然听到悠扬的大提琴，然后但是整个就像叶云平刚刚我们在放音乐时候提到说，理论上它里面没有什么所谓的节奏乐器， 很主要的，很明显大概就是有拍掌声跟一些简单的沙林， 对 对，但是它整首歌的节奏感却非常强烈。 嗯，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多那种世界音乐家会展现出来一种很神奇的，就是它其实旋律跟节奏是混杂在一起，就旋律中有节奏， 嗯， 但是又用节奏去制造出一些旋律， 嗯， 就是真正的高手，我觉得就是这样。 对啊，就像弗朗明哥吉他一样，他们的舞蹈就是靠一把吉他，其实就成立了，或一个拍掌就成立了。然后你听到这些音乐家，也许语言不相同。但他们说好像有些南岛语族语言某些字是一样的， 是，这个也是查劳大概最近这大概将近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一件事情，他其实是希望开始走南岛语系的这个路线去，等于是 在语言的或文化的本身系出同源，在音乐上去寻求更多的合作跟可能性。其实这几年来也不止杂烙在做这件事情了，其他有很多的原住民的音乐创作者也都开始注意南岛语系这件事情，包括像阿罗，包括像那个苏明，对，他们其实都有在做这些相关的合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事情，因为完全又打开了我们一个至少是听众的一个耳界，就是不只是原住民，而且是世界的，可以说是世界的原住民。 对， 每一个部落每一个部族其实都有神秘的共同性存在。 下面这位女歌手是角头音乐的作品柯敏勋， 是 要介绍一下她。 是，这个就是跟之前我们一般对于角头比如说比较偏向所谓的原住民啊，然后很土地的这样子的感觉不同。这是一个角头在比较近期出的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创作女歌手柯敏勋哦。那这个其实她不能算是小女生了，但是她一直给我有一种所谓小女生的那种，就是说她作品里面总是带了一些既怎么讲，既固执但又有某一种纯真度跟空灵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其实我一开始认识她，就是认识到她的音乐好像也就是有一点刻板印象，说好像就是那种弹着木吉他的小清新，但是仔细去了解之后发觉完全不是这样。她对木吉他是有或者对吉他这件事有很深的情感，然后他所创作出来的歌曲有非常强大的能量在，那这个是我非常喜欢他的原因之一。然后今天要播的这首歌也有一点意思，就是叫做这是我的地方，因为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完整的听柯敏勋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游乐，而且你要从第一首开始听，你会从第一首开始听，一听到最后会发觉有一个过程，就是他在前面开始会感觉有一点在寻找方向，或者其实也对自己不确定，但歌都非常好听，但是一直听一听到曲末，这应该是倒数第二首或第三首，这是我的地方，包括歌的名字跟那个曲子进行的方式跟唱歌的感觉，你就会觉得他完全找到了自己在哪里，然后那种坚定感跟自信感是很令人感动。 他对声响的位置啊或者空间的排比也是非常细腻的。 是， 我们来听看柯敏勋的作品这是我的地方。 们现在听到是柯敏勋的作品《这是我的地方》，也是在角头唱片发行的一个专辑，哦，也是永平非常推荐的。角头唱片20年了耶，然后有纪录片，然后也有他们的专书发行。我们现在要听到这个廖世贤，这首也是在角头唱片发的。 对，这也算是角头最新去发表的一张专辑作品，就是在去年廖世贤的西部，然后这张专辑也得到很多金曲奖的肯定，包括编曲啊，这个最佳台语歌手专辑等等的。那这张专辑真的也是非常棒的一张专辑，而且又是完全重现了角头，或者是不能说角头，应该是所谓传统唱片业最难以模仿也最厉害一点，就所谓整体概念跟企划的能力哦。 嗯， 这张专辑叫做西部，其实很简单，就叫做西部。那西部指的是什么？就是其实就是所谓台湾西部，然后就是台西这一条线下来，然后这个从可能台中啊、嘉义啊、云林等等一路下来。那西半边其实当然是一向比较少被台湾人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充满了一些包括以前有很多环保的抗争跟议题，然后环境也有一些被破坏等等的。然后西部，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听到廖世贤这首《遥远的所在》这首歌。这个西部有很多很多想象力跟紫色，你也可以想象到所谓美国西部片， 对， 但是它却共同都呈现出来一种荒凉的、孤寂的，然后萧索的，然后不被人所注意的一种。这种很苍凉的感觉， 嗯嗯， 这个当然大家听歌就可以知道，这个也归功于廖世贤的歌词跟很厉害很厉害的编曲。 嗯，我们就来听这首《遥远的所在》，廖世贤作品，好，是来自角头唱片，然后角头唱片的20年的精选的作品，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 你无穿衫，无穿鞋，伫汤车口行伫彼个世界，风会吹，你对了过。笑容飞，自由自在。你爬大树，收大海，危险无害，因为遐是遥远的所在。你袂惊遐，袂惊暗，不惊流目屎，因为遐是遥远的所在。 光听这个音乐，这个歌词，觉得哇，好好有意象感，然后真的一个情境都铺陈出来了。这廖世贤作品，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叶云平，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欢迎回到阿月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声音纺织机常任理事，我自己都喜欢给人家乱加抬头，叶云平。 我觉得很光荣。 是吗？但是每次都没有那个出席费，不管，请你喝咖啡。 这不重要。 叶云平就是每次有什么我都会想过一阵子就想找他，因为是长期关注台湾的流行音乐或是独立音乐都有，就是长期关心台湾音乐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乐评音乐引介者。然后我们刚刚第一个小时听到是角头音乐的20年的纪念音乐精选，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角头音乐的这个专书，还有他们的纪录片，还有关注他们的在这些年来发行的这每一张都非常精彩的作品，特别张四三真的做了好多有趣的事情哦。那当然现在如果在纪录片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也许有我是没看，但听你描述，好像有一个转折，然后也在做抉择的时候，所以很值得去了解这些精彩的台湾音乐的历史。下面呢是云平特别说要挑选一些你去年喜欢的台湾的母语的创作。 对，那也是说因为现在这几年比较参与比较多所谓那个原创音乐原创流行音乐大赛的这样子的一个评审的工作，接触到或者也听到过很多很棒的母语创作的歌曲。那第二个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也自己也发现这些年会越来越专注在母语创作上的年轻音乐创作者越来越多。这是我觉得很令人兴奋而且欣喜的现象哦，就是有越来越多人会关注自己的母语，甚至不一定是自己的母语，但是是所谓的非华语以外的语种来去关心他们的一个可以创作的面向跟发展的程度。那所以就想说其实我记得我之前也在声音纺织节放过母语的创作，但那时候好像还涵盖到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等等，所以我想说那我今天就来放一放去年我觉得其实去年厉害的母语创作其实很多，那就今天就是挑选其中一些。 好啊，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是黄子权跟山平快旧城，他们是 黄子轩是一个我一直很欣赏，其实他已经 是要先放柔米嘛，我弄错了，难怪你刚刚卡一下。好，从来 对，我想说也没关系， 哈哈哈，先放柔米好了， 好啊， 讲一下，讲一下。 对，那柔米呢，就是去年的原创流行音乐大奖拿到这个客语组第一名的歌手。其实柔米是他在前年吧，也发表了他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他唱的是华语。然后呢有趣的是柔米这个名字据他本人所说啦，柔米是他外公帮他取的名字，就是 Yumi， 温柔又美丽的台语发音，然后但写成柔米。然后他两次在原创流行音乐大奖拿到冠军的歌曲都是客语歌曲。所以因为他这个妈妈是闽南人，爸爸是客家人，然后他自己比较习惯以华语创作，所以这三种语言在他身上都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或者是奇妙的组合哦。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他去年在原创比赛上面拿到第一名的这首歌，叫做《娘花白白娘花啪啪》。就是在写娘花，就是娘花的意思，就是芒草花。那他其实是在写他阿婆。阿婆就是这个奶奶，对，或者是外婆都可以，对的，在描写他奶奶这个外婆，然后在这个阿婆在那个想念他的先生跟儿子，他觉得在田埂上看到两只鸟，他就会觉得一直是他先生，一直是他儿子回来看他了。其实就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叙事的创作，但是就是一把简单的吉他，还有那个歌声啊，非常非常动人。 刚刚听到纯正的客语，因为岳云平客语， 对，我一点都不纯正，我非常的惭愧。 我来听这首歌。 过来啊，阿舅子， 阿舅们不见，阿舅们不见，和我保养人做过这三年， 有打算，然后打算会来大半两村。 我们听到这个是柔米的作品《娘花白白》，快再用客语讲一次， 娘花啪啪。 然后，如果我觉得好像几乎你不用知道歌词到底讲什么，就一秒就要那个眼泪就要刷出来的感觉。 其实这也是我今天想要放母语创作的一个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说，其实我会觉得，虽然我自己是客家人，但是其实我也并不见得，我就说我一定都听得懂，所谓客语歌的歌词，很多我还是要看那个歌词，我才知道在 在唱什么。那我觉得台湾很多听众对于所谓母语创作会比较有一个先天上的排斥感的第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我听不懂， 嗯， 我听不懂台语，所以我没有很想听，我听不懂客语啊，我不知道阿美族语在唱什么，我也不知道台湾族语在唱什么，所以没有很想听， 嗯， 可是我每次都想要反问说，那你都听得懂法文哦？啊，你都听得懂英文哦，你都听得懂日文哦， 没错， 对，但是你听得懂韩文吗？当然有些当然专业乐迷当然是，但是我的意思说， 嗯， 其实所谓其他国家的流行音乐，其实我们一开始去听，其实就是听语言听不懂是一点也不重要， 嗯， 因为整个的语言跟音乐合成的会给我们一种想象力跟或者是很纯粹听觉上的， 嗯， 喜欢或不喜欢，嗯，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 嗯， 不需要先因为说哦，因为这个语言听不懂，所以我不想听， 嗯， 我觉得这个是听众在面对于国外的音乐跟国内自己的这种母语创作在聆听的态度上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所以其实我今天会希望大家先不要管听得懂听不懂，甚至我也不一定会说歌词在讲什么， 嗯， 其实就是我会希望大家就是很简单，你就是听歌，然后好听不好听，喜欢不喜欢，很简单如此而已。 嗯，刚刚这首歌这个柔敏的声音啊，然后你可以发现说他用他的语言唱出来的时候，因为你刚刚讲这样，就让我真的思考一下，因为用自己的母语在说话或唱歌的时候，其实你的个性或人格是会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那个会更立体。 对对对， 会更立体出来。 嗯，然后我们听的人呢，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理解他的音乐，嗯，也去感同身受。下面这个是黄子轩跟山平快， 嗯， 那介绍一下他们。 对，那黄子轩也是一个，他其实也算是有一点资历的创作人了，嗯，他最早也是开始玩乐团，然后也是都用华语在写歌。他最早组的团叫做发条人，然后后来有暗黑白领阶级， 嗯， 然后再后来才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然后他也是一直我很欣赏的一个客家的创作人，然后他的东西是稍微比较偏向所谓一般流行音乐的状态， 嗯， 但是他又用这个在客语创作上也是毫不含糊，就是他也想尽办法去融合各式各样的音乐类型。他尤其是他也是跟我们上一个小时提到的杂烙啊有一点像，嗯，就他会都会以母语为创作的出发点，但是大量的去融合不同文化的音乐类型来跟客语创作做结合， 嗯， 那包括说他之前甚至去跟台湾的新住民合作，他去跟印尼的音乐人合作。其实黄子轩在去年发表的新专辑里面也同样延续了这个脉络，譬如说他会把这个美国乡村音乐很喜欢用的一种乐器叫做斑鸠琴拿进来这个来做客语的伴奏等等的，非常有趣。 嗯，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作品《旧城》。 繁华的出代志。思念袂讲袂猜，来摇当家门的心声，时代是起起落落，乡愁拢扎伫心肝，厝外的人，甲这永远甲一条线，有啥？这久袂当听见你的声，有啥？我思思念念回来你的边啊，我用半高台露出公开挂念。 能卖祖宗行，不梦祖宗丧。家底已经像个老米蛋，老祖国地咱少年人繁华，亲像一条 旧城是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里面我就真的一直觉得有三昧线，结果云平说真的就是斑鸠琴弹出来的，他就是硬要用斑鸠琴弹冲绳音乐的感觉。 对，就是音乐人或创作人总是不甘于太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就说哇，他其实这个作品是非常成熟的。然后他也你刚刚提到说他本来是在台北，后来回到故乡， 对，回到新竹， 回到新竹去。然后我们很期待他其他接下来的创作。下面这个歌手米莎，讲一下。 米莎也是耕耘很久的客语女歌手。然后米莎给人的感觉会比较神秘。 对。 然后应该是说都会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又好像曝光度又没有那么高。但是而且作品也并不是那么常会听到，但每一次听到又觉得哇很厉害， 就从哪里跑出来的这种声音。 对对对，然后我会觉得有这么一点点像说，虽然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有时候听到米莎或看到米莎的形象会让我想起王于君 啊。 对 这样子的一个也是那种 忽隐忽现， 对，比较神秘感。然后作品里面也是会常常融合所谓世界音乐，或者是有时候不一定是正常的流行音乐的编曲或制作方式或呈现的感受，甚至有一点点剧场感啊，会有一点点电影感等等，这样子一个。那我觉得米莎也是哦。那米莎在去年也出了她的应该是第四张新专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专辑，叫做好客家话的名字，我要想一下。好的，我突然念不来。龙会酸，对，就是渔人船，就是The Ship of Fools， 渔人船的意思。那这个名字的来源有一个典故。那根据米莎自己在专辑里面写到，它是取自那个法国的这个哲学有名的哲学思想大师傅科。傅科在讲渔人船这件事情，就是欧洲中世纪刚好是跟现在一样瘟疫大流行。那他们怎么样去对付瘟疫的病人，他们就把它通通放在一艘船上，然后顺着河流而下。 哇， 对，就是流放。某一种隔离，但其实是流放。那更残酷的讲法就是让你自生自灭。但是就要让你远离你们这些不正常的。然后对妇科的学说太复杂了，就请大家自己去看。但是他其实要讲的就是米莎想要讲的是，他一直在关注于这种所谓 不同于一般正常社会的文化或者是人群， 嗯， 那他们真的是不正常或不好吗？那这些边缘的文化或者说异文化的魅力在哪里？这个是他这张专辑想要讨论的地方。 嗯，我们就来听米莎的作品，这首歌叫《双双》。 一种在笑，一种在叫，用作灯，用作灯，一张木柱看着白，还有一张木柱可以双双双双双双咪给你，一张米白羊钱。一张米寒从 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爵士风味浓厚，的确就是叶云平说原后面这个演奏的者就是东京中央线的成员们， 是的， 嗯， 是的， 他们把他们制作跟演编曲演奏， 对， 嗯，米莎的作品，今天这一段听的都是一些台湾的母语的创作，每首都好精彩哦。下面就是百合花，这首歌叫焦麻麻，你要介绍一下吗？ 其实我想百合花在现在年轻人里面已经是一个大团了， 嗯， 然后去前两年这些就是他们去年出了第一张专辑，但其实他们在出专辑之前已经在年轻人之间造成一股旋风哦。然后这也是我觉得非常高兴看到的。百合花的主唱其实专注母语创作已经不是这两年，是他好多年前就是一直在很专注，他就是要写台语歌，然后甚至是他本人都有去学这些南北管的唱腔跟乐曲或者是器乐的演奏，他就是很专注在想要写出不一样的所谓的母语创作，所以在百合花这张专辑里面就集他过去几年来的大成，然后他找了这个曾格君小哥来 当制作， 真是我觉得真是提议小哥来制作的人真是太厉害了， 真的 真是就是只有这种怪咖才能够处理这种怪咖，对，然后专辑里面融入了大量的台湾的这个民俗民族曲风哦，那种南管北管等等，甚至唱腔也是非常厉害， 我们先来听一看这首歌，真的非常精彩，来自百合花。 才会大，我垃圾吃嘛垃圾大，人讲无行袂出名，我住伫厝内嘛真好命，日头强的路线，空气愈来愈寒，大家嘻嘻哈哈就会甘袂受寒，是我家己不应该，也是你来教我陷害，你哪会歪我知，你哪会这悲哀，你当作我不知，拢是你的安排，你当作我不知，你当作我不知。 欢迎回到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叶云平。我觉得我们今天放的音乐都很精彩，可是因为曲目比较多，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些完整的歌，因为每一首都资讯量非常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多花点时间介绍是很好的。刚刚听到百合花这首歌教妈妈，我就说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首作品，然后也说在年轻人之中已经算是一个很心目中很红的团了、然后当然还是创作者还是会面临到一些现实问题、但是听到台湾的原创的这些母语的作品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我觉得真的就觉得好高兴，就是有在进化当中、然后下面这个乐团叫做椅子乐团， 对， 你要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椅子也是算是有一段时间的团体了。那其实他们从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一直下来的转变也蛮多的。那最近他们就比较偏向一种很都市感的一个乐团，然后甚至有时候有一点复古的流行，或者是有一点点 R&B 的这种比较复古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他们的音乐就是令人家听得很舒服，然后很轻盈，但是又不会有那种空虚感的状态。然后其实今天要放的这首歌是他们18年的专辑里面的歌，一首台语歌。但是呢，他们去年参与了一个玉成戏院录音室的计划，就是玉成戏院找了一些音乐人或者乐团到玉成戏院去做 studio live， 就是同步录音，就是走算是某一种在录音室里面的现场，就是全所有人一起来走一遍，然后把这些录音的成果释放出来。那我觉得椅子乐团这首歌手捧一杯酒是一首很轻松的台语歌，一种现代年轻人都会感非常强的一首关于酒的台语歌，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来听看椅子乐团。 带着一个人，带着一个人，手点 是椅子乐团手捧一杯酒，然后这是袁平推荐的母语的创作，然后听起来很舒服，然后就是好像可以轻轻松松的，然后就像云平你刚刚说的，母语的主题可以有很多种， 对，但是有时候也是另外一种一般人对母语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好像母语只能听起来好像只会怎么样怎么样，我所谓的只能就是那种曲风，然后好像只能描述某一些事情，可能是家乡，可能是山林，可能是亲人而已，或某一种特殊的题材，其实没有的，就你写歌本来就是生活里面，那生活里面你用不同的语言本来应该都可以描述各种现代生活的样态，只是说当然也不可否认有一些母语是比如说原住民的族语或者是甚至是客家话，它本来就是因为是古老语言的关系，所以它等于是这么讲，有人说这是其实农业时代的语言，但你要把它来描述所谓的工业或都市生活的确有它一些局限，但是我相信这些年轻的创作者都在寻求这些突破跟可能性。 像我们讲就是中文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听比如20年30年前40年前的这个中文跟现在我们在台湾用的中文又不一样， 是啊， 连我自己讲话语气都变了，因为我小时候有录过一些录音带卡带，我以前讲话怎么都字正腔圆，可是为什么经过这几十年我好像讲话有一个跟着时代氛围跟着一种文化氛围的改变， 是啊， 语气也会改变， 是啊，包括说可能像之前20年前周杰伦出来唱歌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很多长辈说怎么这样唱歌，说中文不是这样用的，所以华语或者是普通话不是这样用的，但是也没有关系， 对， 就年轻人有年轻人自己对于语言的使用的方式，只要有一些很基本的原则要守住，其实就可以了，那个变化性还是很大的， 他这样他就是可以活起来 的, 是 的, 是的。 下面这个歌手也很棒，潘越云，他也出新专辑了， 对，这个哇，这个是阿潘姐，实在是我都不晓得，我都已经想不起来她上一张真正原创的专辑是什么时候了，而且当然阿潘姐的贡献不用多言，而且阿潘姐的这个台语歌也是令人这个怀念不已的情字这条路等等的，那她去年呢在一群算是中生代的音乐人的这个协助之下，竟然又出了全新的全台语创作专辑，很令人惊讶。然后这些后面的创作人真的都是一时之选，包括董事长啊，包括莎莎，包括我们上一个小时介绍的廖世贤，也包括一些传统的很厉害的音乐制作人陈子红啊、游鸿明啊等等的，都帮潘越云作词或作曲或编曲制作等等啊，这张专辑真的超成熟超好听。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我啊， 温柔的心听好听，为什么拼袂惊吓，为着有心的人点光线，白云啊随风去飞世界看，就幻化世界花开甲花谢，白云啊 过冰一夜，打开的门窗，月光照亮希望魂嘛来作伴，身边彼个人是真我嘛是轻松。是要迷死人吗？我们听到是潘越云的最新的作品，然后这首歌叫做《我》，然后他的新作也是用闽南语唱的， 嗯， 然后很精彩的这个诠释， 嗯， 然后刚刚就说，嗯，听到他的某些转音啊，然后某些嗓音，就觉得一种好熟悉、好怀念，然后 嗯， 就觉得以前在可能二三十年前，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就是一个代表性的， 嗯。 一个音色，然后现在又再出现，依然没变， 嗯， 而且还这么隽永，就他真的经，他一点都不会觉得说什么三四十年前都是没有，三四十年、二三十年前都是老派，完全没有这些事情。 但我也会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是，其实这就是一种老派的优雅跟从容， 嗯嗯， 就他在诠释歌或甚至是这个吐字唱词的时候，那种从容不迫， 嗯， 然后既优雅但是又很细心的把每一个字词里面的意思诠释出来，然后跟着那个旋律来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去去教导或是学习的一个老派的传统音乐人或唱片人的一种功力。 对，真的也就是这个东西还持守着，然后也让新世代的人去认识这样台语的歌曲。嗯， 是 下面这几位都很强耶，而且好像都是原住民 的背景。对对对，又回到原住民时间。 对，阿豹阿人人， 嗯， 他的去年那张专辑好厉害， 超厉害 的你要 他第一张专辑也超厉害的 真的耶，嗯嗯嗯， 对，然后这首歌但阿豹在去年出了他第二张算是个人专辑叫做母亲的舌头，其实这个很清楚他其实要回到母语的这个事情上来，然后他是台东的排湾族，所以当然这张专辑里面都是用排湾族语来演唱，然后最特别的是他又跟上一张专辑完全不一样，上一张专辑是有点比较都会的 R&B 或者蓝调比较草根的东西，那这张专辑竟然找来了黄少庸跟 Disparity 这种电子音乐人来帮他做整张专辑的编曲跟制作。 嗯， 虽然并不是就原住民音乐跟电子做结合也不是什么太稀罕的事情，包括很多年最一开始那个郭英男阿公， 嗯， 其实出那个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唱片公司也就找来了甚至世界性的这种电子编曲的方式来做，但是这么多年以后我觉得这一张的结合度会比以前好的非常多， 嗯， 然后又不失，因为大家都知道 Disparity 是比较偏一点点实验性的那种电子音乐家或电音人，那又跟阿豹的这种具有爆发力的嗓音跟歌词结合得很好，这个是让我大吃一惊的。 嗯嗯嗯，我们就来听听阿豹的这首歌叫《还钱》。是不是跟你阿里阿姨打姑姑班嘟噜沙呆呆给巴达阿南给巴达阿巴老老的书法里丹南阿努伊拉阿呀吉家阿里嘿嘿嘿嘿嘿嘿 的里亚那那爱读啊小金刚哎呀滴答滴答 是阿豹阿仁仁的这首曲子叫做还钱，然后他是跟电子音乐人合作，然后非常精彩的一张专辑，然后整张专辑都很厉害、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生代的音乐人音乐制作人编曲人 我觉得真的就是每次看到这些很厉害的新生代都觉得太棒了、然后而且好像就是现在大家做音乐方式不是只局限在台湾，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师徒制啊，你一定要谁带着你、没这回事的，现在大家资讯直接就是网络上找、然后各种国际间的交流等等的、 所以说当然我觉得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这个所谓优势或者是烦恼，那我觉得现在的新生代的就是优势真的是它真的没有时空的限制了，然后也没有所谓太多技术上的限制，而且是创意几乎是每个人都不缺，就你应该是说现在如果说你只说、这个人有创意已经快要不是一种赞美对，就是因为创意真的每一个年轻人都超有创意的，那你创意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做出来，那做出来的品质是怎么样，变成你的决战点是往后拉了，我觉得这恐怕也是现在这一代的新生代创作的烦恼吧，对，以前的是我觉得以前有时候我们会比较说哦，你能够做出这个就已经很棒了， 对， 那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要求什么，对，因为你能够做出来已经是太难了，对，但是现在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了， 现在就是说可能大家起跑点都已经往上提升，所以每个人可能跟你一样的条件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然后但是重点就是那个持续力跟执行力，你怎么样从起点跑一直往前跑，这个事情就是又是另外一种考验， 是， 我们下面听到这也是个台湾族歌手戴小军，我跟云平说我以前也不太清楚他，可是因为这是你推荐这首曲让我去听他的歌，就觉得诶很厉害耶、 其实我也是，其实戴小军也是他也是从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出来了，他好像也拿了两次的原住民语组的这个冠军哦。那我也是从这个比赛才认识到他，认识到他当然第一个他那个嗓音真的非常有爆发力，然后那个线条非常的豪迈哦，然后去年听到他的新专辑，也是又比他的第一张专辑展现的企图心更大，然后呈现出更多种不同的曲风哦，然后而且甚至是 我觉得现在我也会比较希望看到这种专辑，就是说它除了音乐上的要求以外，它其实在执行整体很完整的唱片企划概念的一张专辑，包括唱片的设计啊、封面的拍摄啊等等，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概念在的。那今天要播的这首歌呢，从前那样是我今天挑的歌，原住民的创作都会是一些母语，它会去跟现代的音乐类型或者说不同的音乐类型做结合，像刚刚阿豹的跟电子曲风，然后但小娟这首歌又是比较跟拉丁的这个曲风去做结合，它里面有很厉害的吉他，其实编曲的契约上并不复杂，但是就是整首歌配上戴小军的词跟很简单的词跟唱腔，就可以呈现出一种很拉丁， 对， 但是当然你又拉丁又跟原住民混在一起的，又变成说有一种自己新的想象跟画面，就是我非常喜欢类似像这样子的母语创作，或者说我们也不用强调母语， 对， 就是类似这样的创作都是很令人喜欢的， 很入味的一首歌，戴小军从前那样。 양아이전남마자지야지야마시시좌연마시시좌연마야부딩방남마라수라수저마시시좌연마시시좌연아헤나 好可怕、哦、我以为这乐手都是外国人，结果全部都是台湾人， 厉害 的，厉害耶、哦、戴小军的演唱从前那样，用他的原住民母语，然后唱的很入味的，就是你刚刚说对对对，然后节奏组啊吉他都厉害得不得了，太强了。好，我们今天听了在第二小时，第一小时是角头音乐嘛，然后第二小时就是云平带来一些他非常喜欢的母语创作的作品，那最后一首虽然不是用他的母语，可是呢听起来就是很有他那个竹的味道。 对，其实我还是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听母语创作，当然你可以是为了这个推广母语或者是学习母语的这个出发点，但是有时候我会更希望大家听音乐可以打破语言的藩篱，就是不一定要听得懂或听不懂来当做一个要不要去聆听或接不接受的先决条件哦。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播这个卓雅麦的这个 酒 鬼的蓝调，这首歌呢，我就它是用国就是用华语唱的。我其实就是有点故意，就是说即使他用这个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华语来唱，但是他整个歌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原住民的歌曲，而且很有趣的这首歌大家可以听到，他其实就是可以说几乎完全像 这个蓝调吉他大师 Stevie Ray Vaughan 致敬的一首歌，他的这个吉他的弹奏方式跟音色啊，跟曲目曲式的进行啊，就是像这个美国德州这个蓝调大师，所以他是这个他的文化元素是有德州蓝调，有原住民，然后也有这个华语 的 演唱语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你一听他唱上去就是这就是原住民的歌曲， 没错， 对。 今天非常谢谢叶云平来节目当中，我觉得就像我说资讯量很大，可是很值得，然后每一个我们可以了解在台湾这些很珍贵的音乐创作人，然后最后这首是卓雅麦的酒鬼蓝调，然后声音纺织机，也期待下次再跟云平相会，那祝大家周末愉快哦，拜拜 拜 拜, 拜, 拜。 才会回头来帮我，就这样喝吧，就这样喝吧，就这样喝吧，就这样喝吧，希望酒醒以后还知道路该怎么走。